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成立69周年，俄罗斯的鄂尔顿出版社出版了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的不朽经典著作，要做支撑未来强盛朝鲜的柱子单行本。著作发行仪式近日在出版社举行。